证有效期延长至今个月四号，实际有效期延长不足一个星期，部分甚至只有三日。他们需要立即再次提出签证延期申请，部分人至今仍然未得到美方明确批准答复。美方更加表示，部分记者延期申请期间不得从事采访报道活动。汪文斌强调，关于中美媒体领域发生的事情是非曲直一清二楚。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0点，升352点，总成交金额11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0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5升10.5，吉利汽车18.08升2.16，阿里巴巴297.8升4.6，美团294.6升6.4，小米集团22.1升1毫，比亚迪股份173.7升19.6，中国平安79.3跌2.5，建设银行5.54升1.9，中芯国际22.8升5仙。港交所374.4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983，瑞士法郎8.448，澳元5.436，加元5.819，新西兰元5.122，欧元9.0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5点，升318点。港金现价报174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86美元，卖出188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因为有意外啦，曾经系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嘅。现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大老山隧道出入都系好多车啊。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去九龙方向即系沙田入口啦。龙尾近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大老山隧道出入都繁忙啊。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咧就系之前咧。这个伟业街啊，观塘那边伟业街天桥去油塘近住启业村那里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只是比较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近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东九龙走廊比较多车，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芜湖街。港岛路面湾仔庄士敦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左线只俾电车通过，咁现时嗰度交通咧就有啲挤塞嘅。九龙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六轮街一带咧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处大楼。

北部去得到，咁可能咧下个星期咧就会，可能都会同之前几个风就唔同啦，可能会影响多少少香港，咁但系都有段距离嘅，咁同埋呢段呢个时间嘅一啲风暴咧，通常都嚟到香港附近咧，都会因为冷空气啦，同埋因为咧气温比较低啦，都会减弱噶啦，咁啊，但系咧睇嚟咧，即系可能呢个风啦吓，喺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几日之后咧，可能都会令到香港风势都会大啲嘅。好啦，转翻嚟啦，睇翻香港，我哋今日嘅话题嗱，当然离唔开咧，就系有八个立法会嘅民主派或者当时嘅民主派议员咧，呢两日咧就系被警方拘捕噶。咁拘捕佢哋嘅原因咧，就话佢哋咧喺五月八号或者今年五月八号嘅立法会其中一个内会嘅会议嗱，仲记得咧当时就系由阿李慧琼咧就主持一个内会会议啦。咁呢个系因为由阿郭荣亨主持。选主席一路都选唔到内会主席啦，咁李慧琼咧就出嚟主持咗一个会议啦，咁被好多嘅泛民议员认为系越权嘅，咁当时咧就有喺个议会厅里边啦，喺个议事厅里边啦，就有不少嘅议员就行咗出位啦，有人就去咗主席台前啦，咁同当时嘅一啲保安咧系有啲冲突嘅，咁系而家咧佢哋就系被告咧就系用特权法啦，嗱而家警方咧就系用。特权法啦，嗱呢个特权法咧原意啦吓，法例嘅原意咧就系去保护翻议员嘅，咁保护议员喺议事厅里边嘅一啲嘅权利啦，同埋一啲言论嘅自由啦，唔需要受诽谤法例嘅影响啦，咁可以畅所欲言等等啦，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呢条法例咧就变咗咧就系某程度上咧原来咧就系。犯任何人呢如果话被认为系即系扰乱个会议啊，或者令到程序中断咧，都可能咧被视为系藐视嘅。咁而政府嘅理解咧，一路都系话咧，呢个法例咧系包含埋咧呢个任何人，系包括埋议员本身。咁即系话咧，呢条法例唔系净系限制议会外嘅人影响议会嘅运作，而系就算议员影响议会嘅运作咧，都可以用权力及特权法去告嘅。咁结果咧就系有。加埋有八个嘅民主派议员，包括有七个民主派议员加一个议员助理啦，咁包括四个民主党嘅议员啦，工党嘅议员啦，另外咧就系陈志全同朱海迪咧就不再延任啦，亦都系被告噶。咁告佢哋乜嘢咧？就系、特权法里边咧就系有两条条文啦，一个就系藐视罪啦，就系、藐视一啲主席嘅一啲指示啦，另外就系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嘅。咁具体嚟讲咧，佢哋有啲咩行为系导致警方认为佢系违法咧？嗱，警方就冇详细讲嘅。咁不过咧，嗱睇翻佢哋嘅当时嘅一啲录影嘅片段啦，咁见到咧，譬如话张超雄咁啦，佢就喺主席台前面叫口号。咁一路咁叫口号，佢就冇乜动作嘅，咁但係呢都被告呢就係藐视罪啦。咁另外呢就有几位呢就冇按李慧琼嘅指示返回座位啦。咁另外譬如民主党嘅黄碧云呢除咗冇返去座位之外呢佢就自己带住个咪自己喺度讲嘢啦。咁另外有一啲人呢就同一啲立法会嘅人员即係一啲保安呢係有一啲嘅冲撞啦或者有一啲嘅对视啦。咁呢啲呢都係呢啲立法会议员啦被捕嘅立法会议员呢曾经做过嘅事。咁佢哋呢就会喺星期四就会提堂㗎啦。嗱呢单案件呢就係其实你睇返呢就係究竟而家呢个特权法系咪适用于议员呢喺2016年嘅时候呢长毛啦，梁国雄议员咧就曾经喺十一月嘅一场会议里边咧就用议员嘅身份啦高声抗议啦，咁当时咧佢行出位就抢咗当时嘅发展局副局长台上面嘅文件啦，咁就被控用特权法咧就系被控藐视罪嘅，咁当时咧喺初审嘅时候裁判官就裁定相关条文咧就不用于检控议员嘅，因为其实咧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印象就系、权力及特权法咧系保护议员嘅权利噶，咁冇理由攞嚟检控议员噶，咁但系咧律政司就不服上诉，并且咧系得席噶，咁上诉庭咧就将案件发还重审。咁梁国雄咧就将呢个法律观点咧就系上诉至终审法院，咁所以咧即系法律程序上咧，而家梁国雄单案咧都系未完嘅。咁嗱，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啦，就系、大家会觉得警方咁做或者政府咁做咧系咪合理咧？呢条嘅权力及特权法咁涵盖嘅范围应该去到几大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 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2日朝早10点，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被捕，警方指他涉嫌在5月8日的内会会议上面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 是标志着我们彻底步入一个警察的国家的管治。因为原来我们议员里面的立法会的议事程序，我们的一言一行原来是由警方管治的。 中午12点，海关侦破历来最大宗贩运冰毒案件，在一个报称载有水泥的货柜上面检获500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接近5亿港元，暂时没有人被捕。港口及海域科总指挥官李德信： 咁喺 X 光检查嗰度咧，我哋就发觉咧呢一个货柜咧，只系咧载满咗1/3嘅啫。业界咧，佢哋通常咧都会为咗咧减低呢一个咧运输嘅成本咧，就会尽量咧就将一个货柜咧就会满载。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哋咧都有一少少嘅怀疑。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市场面对好多不确定性。外汇基金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目标。 大选之后会不会有些争拗呢？会不会争拗很久甚至要在法院解决？又或者无论哪一位选出来，他那个经济的政策是怎样？又或者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变呢？都是对无论是整体环球经济或者是金融市场，对香港本身其实都是有一些几大的影响。 两点，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明日到星期六访问北京、广州和深圳。运防局局长陈凡、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创科局局长薛永恒等会一同前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8名民主派议员或者助理咧，因为5月8日嘅内会冲突咧，呢2日被警方拘捕嘅。电话里边咧就有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杨岳桥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系啦，咁我知道即系民主党或者民主派咧都会觉得即系法例咧原意系保护议员嘅，咁而家就变咗法律武器。咁但系嗱，你睇翻嗰条法例嘅原文咧，就系佢讲紧任何人咧，即系如果话中断呢个会议啊，或者系引起扰乱啊，又或者袭击、干预、骚扰、抗拒立法会人员咧，都系犯罪嘅，可以系，即系佢唔系话议员咧就有豁免嘅。点睇呢条法例条文？ 大家不妨睇翻条例当初订立嘅原意咧，其实系喺即系80年代咧系订立嘅。咁当年咧会议记录写得非常清楚，系希望咧系参考英国西敏寺嘅对一啲议员嘅保护咧，系嚟到香港，亦都将佢咧系由一个习惯或者一个即系惯例咧系变成一条成文嘅。透過條文咧，去作清晰嘅保護。而當年即係最主要嘅原因，其實都係保護翻係議員嘅。咁所以當然，你剛才講嘅任何人，但係呢個任何人嘅原意，當然講緊嘅其實係一啲即係議員外邊嘅人，去確保到即係議員即係呢把尚方寶劍係保護議員，而唔係外嚟咧係針對翻議員嘅。 嗱，今朝見到湯家驊咧，行政會議成員咧，佢嘅講法就係就梁國雄嗰單案咧，其實法庭嘅判案嘅理由咧，就話其實嗰個保護咧係保護言论嘅啫，唔保护其他即系议员嘅其他行为嘅，即系如果你犯咗刑事法例嘅话咧，喺个议会议事厅里边都系要受刑责嘅。点睇呢个讲法？ 咁呢一个即系汤家骅嘅讲法啫。咁但系而家相关嘅案例咧，系等待上诉到系去终审庭嘅。咁终审庭嘅睇法系点样咧？咁当然系到时会自有分晓啦。但系翻嚟，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嘅就系立法会所发生嘅系一个即系政治上面嘅事情。你而家系用一个法律嘅办法，以祈求去解决一啲政治上面嘅纷争。呢个系咪充满智慧嘅做法咧？我相信即系自己要去判断啦，大家。 咁你觉得呢单案咧上到法庭打嘅话啦，其实个争拗点会喺边度咧？除咗话即系究竟呢条法例系咪适用于议员之外咧？当时立法会开紧嗰个会议，咁泛民嘅议员会觉得系一个越权嘅行为啦，呢样嘢会唔会成为一个辩解嘅因素？ 我唔夠膽即係代表或者去猜測被捕嘅一啲民主派同事會用啲乜嘢嘅辯護理由啦。呢、這個我都唔係最合適由我去即係揣測嘅。咁但係究竟相關嘅法例是否適用於議員係一個最大嘅爭議點嚟嘅。咁如果終審庭最尾接納即係長毛梁國雄嗰單案嘅上訴，咁當然就會有定案啦。咁拒絕之後，當然就會即係可能就依據翻上訴都唔定啦。咁但係無論如何，要翻去追源溯始嘅就係而家執掌住權力嘅人，佢係用呢、這、一個即係權力嘅特權法去針對議員。咁究竟嗰個法？ 喂，系 你以后一企起，可能系会条例咧。 系杨屋桥，杨屋桥，你个电话有少少窒啊！可唔可以揾个地方，可能顺少少或者空旷少少嘅地方？ 我唔知道我而家会唔会好啲，欧嘉伦， 好似好啲吓吓。 总之即系我想带出嘅就系咧，当昨日警方出嚟见记者嘅时候咧，并冇就多位被捕人士佢哋触犯嘅行为，去俾一个清晰嘅界线。咁究竟以后议员佢做嘅嘢，佢嘅行为几时先会触犯法例咧？ 嗯， 个问题即系呢度嘛。 嗱，睇嚟就系会唔会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如果个主席当时系控制会议个主席话你唔听佢讲，都可能系藐视噶咯。睇个我自己睇当时你哋或者其他议员嘅行为咧，都系可能系触犯呢样嘢嘅啫。 咁呢个咪会唔会变成系即系透一个政治上面嘅报复？以法律做包装去包装你的政治的报复呢，即是坐在主席台的那个立场和表示抗议的那个议员可能来自不同的政治背景的。 嗯。 根本都不是讲的即是建制派的分别，而是任何人这样做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客观的标准的话，这个是危险的。 不少嘅泛民嘅议员都话咧，就系当时咧，其实仲有其他建制派嘅议员就行咗出位啦，都冇话即时系听李慧琼嘅指示系行翻埋位啦，咁啊就冇告佢哋啦。嗱，咁但系另外亦都有啲建制派嘅法律界人士就话啊，佢哋咧系冇一个妨碍会议嘅意图啊，所以咧即系唔告佢哋啱嘅。点样睇呢个讲法啦？ 你又知佢哋冇 啊？ 系咪？即系咩叫佢有定系冇？点解你咁快就已经可以 judge 到咧？去判断到咧？系咪？我更加唔好讲，即系同系喺议会里边，即系当日发生嘅，有另外一名建制派嘅议员对于陈志全有啲肢体上面嘅碰撞，甚至拉咗陈志全落地。 嗯。 咁点解警方又唔去做嘢咧？我系咪因为佢你又知道佢冇意图去即系去伤害人咧，或者佢冇阻碍，系咪咁样咧？ 嗯。 即系。其实讲紧嘅就系一个客观嘅标准，个系可预期嘅一个即系执法嘅规范啊嘛。 嗯。 咁但系如果你唔能够提供嘅话，咁你个感觉咧就系即系一个政治上面嘅出 系系。咦？阿杨岳桥，你嘅电话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欧嘉伦，我喺度。 系系系。嗱，我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而家咧就係嗰幾位七位嘅議員加一位助理啦，就會星期四提堂啦，咁就可能咧就重疊咗喺立法會裏面，到時咧可能喺議程上面咧，議程上面一定有噶啦，咁就係有幾位議員嘅譴責嘅議案，包括許智峯啦。咁如果話嗰幾位議員去咗上庭嘅時候翻唔到嚟開會咧，咁可能就有咩影響咧？你一見到？ 喺要去透過立法會去譴責。亦都系解除一个人嘅职务咧，系需要在席议员嘅三分之二嘅。咁欠缺咗几位嘅同事嘅话咧，嗰、那个份母咧就必然会细咗。而如果建制派继续全部坐晒喺度咧，系极有机会咧系会达到个三分之二嘅门槛。 咁点样应对咧？如果唔想被人谴责，即系解除议员职务嘅话，尤其许智峰。 咁当然民主派呢两日大家系会细心思考有啲应对嘅办法啦，咁当然我哋都唔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嘅。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杨岳。 O K， 唔该晒， 系杨岳桥系公民党嘅党魁，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啦。嗱，咁呢件事咧就喺成单案咧就会喺礼拜四咧就会提堂嘅。咁而家暂时咧就系知道应该系喺下昼啦。咁但系咧另一样嘢大家会关注嘅就系咧喺今个礼拜三、礼拜四嘅立法会会议里边咧系有一个议程可以话几个议程咧就系谴责几位议员嘅。咁包括咧就周浩鼎啦，亦都包括去 許智峰啦。咁嗱，許智峰嘅特別惹人關注咧，因為佢係如果話有三分之二議員在席嘅議員咧，係對佢即係不信任嘅話咧，咁佢嘅議員嘅席位咧，分分鐘就冇咗噶啦。咁但係咧，嗱，而家計翻條數咧，就係有五個。有八個被捕啦，嗱，兩個咧就係已經係不再延任嘅陳志全同埋朱海迪啦，另外仲有一個郭永健就係議員助理啦，咁但係仲有五票嘅，如果到時咧喺立法會會議上少咗呢五票嘅話咧，咁即係代表住咧喺呢個譴責嘅議案裏邊咧分分鐘都過到嘅話咧。咁尤其許智峯啦，或者其他人咧，都有可能咧係被剝奪議員嘅資格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場嘅官司裏邊咧，或者呢一個衝突被捕提堂嘅過程裏邊咧，可以話亦都係即係牽一髮動全身嘅。咁如果到時許智峯得到嘅票即係被譴責，即係議案係通過嘅話咧，咁可能少以後咧就會少多一席啦。喺泛民嘅議員喺立法會裏面就會再少一席啦。咁對於其他嘅議案，到時亦都係通過嘅機會咧，亦都會大咗好多，亦都影響繼續影響到議會嘅平衡噶。好啦，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九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261亿元，按年下跌12.9%，连跌20个月，跌幅较八月减少0.2%。珠宝首饰、鐘錶和名貴禮物的銷貨值按年下跌 25.7%， 耐用消費品跌 23.2%， 衣物、鞋類和有關製品亦都跌 19.9%， 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貨品分別上升 5.5% 和 3.8%。今年头九个月总销货值仍然大跌 28.7%， 总销货量亦都大跌 30%。 政府发言人说，九月零售销售按年跌幅仍然显著，但是随着本地疫情维持稳定以及社交距离措施近期放宽，本地消费情绪可望进一步好转。2016年农历年初二凌晨旺角骚乱之中，其中两名被捕男子去区域法院承认参与暴动和刑事毁坏等的罪名，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3日处理，等候索取被告的背景报告。另一名被告就否认纵火罪。三名被告分别是21岁的谭伯希、30岁的陈信尧以及22岁的黄国斌。案情透露，当日清晨大约6点，超过20人聚集在豉油街和花园街交界，向警方防线投掷杂物。谭伯希拿起一块砖头砸向防线，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摇动路牌，举手召集其他人。谭伯希和黄国斌随即和应，一齐摇动并且拔起路牌，过程被新闻片段和附近的闭路电视拍低。两人先后被捕。至于在同年八月被捕的陈信尧，被控当日在没有合理辩解之下，用火损坏一幅横额，他否认一项纵火罪。一名中五學生去年11月攜同錘仔到銅鑼灣參與集會，並且執起曾經用過的催淚彈彈頭和橡膠彈彈殼。保管，他早前承認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以及無牌管有彈藥兩項罪名，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案情指去年11月2日，群众在铜锣湾至湾仔一带参与未经通知游行，到晚上演变成堵路纵火。 警方到场驱散期间截停被告，在他的背包内搜出一个红色锤仔、八枚已经使用的催泪弹弹头以及一枚橡胶弹弹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的中线有坏车，今而家大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深井，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中线有坏车，龙尾在深井。而在窝打路道较早前曾经有道路事故，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的第二线是一道封闭的，现在封路已经重开，但是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卫理道。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较早前有封路，虽然已经解封，现在龙尾都去到公主道近卫理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虽然较早前意外和坏车都已经清场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九龙入口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船街，而司徒拔特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今朝又提提大家咧，喺湾仔嘅装饰灯道，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装饰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嘅。咁另外近住湾仔道交界至到三角街一段咧，只系准电车通过。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大榄转车站中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有大消阵嘅，而家龙尾去到近深井。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喺呢个钟头咧，我哋系倾紧啊，政府警察啦，喺琴日同埋今日咧，先后拘捕咗八名民主派嘅议员或者系议员助理啦。咁佢哋咧就系喺话佢咧喺五月八号喺立法会嘅内会嘅冲突咧，就干犯咗权力及特权法嘅藐视罪同埋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啦。具体佢哋做咗啲乜嘢而系被控呢啲两条罪啦？其实几个人咧就都有不同嘅控罪嘅，有啲系两条告晒，有啲系一条啦。咁睇翻当日嘅录影带，佢哋主要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系冇按李慧琼嘅指示翻回座位啦，有一啲咧就同一啲保安员咧就有一啲衝突啦，喺個議事廳嘅前面，咁亦都有人咧就投擲紙張啦，有啲人就走近主席台啦，咁佢哋咧都被視為咧，被認為咧就係話干犯咗其中一條叫藐視罪，咁就係話咧喺犯任何人啦，喺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亂，令到立法會或該委員會嘅會議程序中斷或者相當可能中斷咧，都有可能干犯呢條罪行嘅，而有關即係干預議。而有关袭击、干预、骚扰、抗议或者妨碍任何人咧，系执行职责嘅妨碍任何正在执行职责嘅立法会人员咧，亦都可能系被指咧就系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嘅。咁嗱，焦点咧就系究竟呢条法例，大家一路以为咧就系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咧系保护议员咧就就唔係用嚟對付議員嘅，咁不過咧，之前幾次嘅案例，今次亦都唔係第一次啦。咁政府都會用呢條法例咧，就係控告一啲喺立法會會議廳開會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有一啲比較出位嘅動作啊，咁都會用呢條罪嚟告嘅，亦都唔係第一次嘅。好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係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黃生你好， 係請講。 係咁，我想問問啦，就睇而家。最初都是因為引起就是因為那個內務會議的主席的問題啦。 嗯。 那現在內務主席會議那個主席現在是不是還是李慧瓊呢？ 現在內務會議主席現在都是啊。 是啦。那是不是民主派同意了？ 啊。即是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一路以來都沒有同意的。那但是最後現在都還是主席，現在民主派都有參與。 嗯。 那是不是最初他們的拖延的，即是不要說拖延了。嗰、那個副主席嘅手法係咪有啲唔妥咧？咁而家佢哋民主派自己都承認咗係、哦，因為佢有參與嘛。 嗯、 有參與即係證明呢個主席佢係承認啦，係咪先？咁你哋做出嗰啲動作有咩意義咧？嗱、嗯，最初我諗呢個法例係想俾立法局議員暢所欲言，冇顧忌，唔會俾人哋騷擾。我諗呢個宗旨大家都認同噶嘛，係咪先？呢、這個法例。但是现在他们做的事是否令到大家立法会议员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冇顾忌这样做呢？他们现在做这些动作。 明白。明白。 那当然啦，那另外有一个建制派的人将陈志全拉低的、嗯、那我想也是一个问题来的。那你说警察为什么不拉呢、 嗯、 那这个当然我也都有这个问题。那你说最后如果最后都不拉的，我觉得民主派是可以拿来讲。但你唔系话代表立法局议员喺入边就可以，用所有嘅嘢都可以用呢个特权法，唔咩飞嘅。我所知嘅唔咩飞嘅，只系一个外交人员杀咗人都唔使理嘅，喺人哋地方。另外一个总统咧，在任咧又唔使理嘅，不过退任咧都系要孭翻飞。 嗯， 咁我谂立法局议员大家，我谂 唔系你哋各个地方唔同啦吓，都唔系一概而论系咁啦。 咁我谂香港人要啲议员系做咩先？ 嗯，系 根本系要佢畅所欲言，系表达我哋意思，唔系叫佢拖嘛，系咪先？ 哦，咁佢哋会觉得当时李慧琼主持个会议系越权嘅，咁佢哋了解。 咁但系好嘅，讲翻啦，点解而家佢哋又参加咧？ 嗯，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黄生就质疑，咁你认为越权，咁而家又点解又参加佢个会议啦？吓，电话里边有郑先生啊，郑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就系想回应翻啊，即系话啊，你哋访问啊， 杨岳桥系嘛？ 杨岳桥系好好嘅。小关咧，佢成日话香港法治咧未死啊嘛。咁而家我希望，我好期望呢场官司上映嘅。咁、 嗯、 等 杨岳桥 咩啊？系杨岳桥咧，可以代表泛民咧，唔系代表泛民咧去出赛，去捍卫而家即系证实香港呢个法治死咗未？嗱，有两点啊。第一，正话嗰位听众讲得啱嘅， 其實可以證實啦，這個立法會當時嗰一刻咧，係咪合法性嘅？佢哋當時係衝擊，係防止一個犯法嘅活動組織啊嘛，泛民係嘛？咁可以第一樣阿何楊岳橋幫佢捍衞啦。第二樣嘢就話，就算啊，佢哋去衝擊啊，泛民都係衝擊啫，冇襲擊他人身體啊嘛。而家建制派嗰啲議員係襲擊他人身體喎，劉偉強啊， 郭偉強 同埋陳海欣嗰啲滅絕屍體上身喎，俾人影曬喎，大頭喎，好似教仔，好似嫌冇教仔咁樣推跌啦， 陳志全係嘛？ 民主派個主席啊，係啊，咁呢啲又點樣咧？佢攞到上去上面放埋底啦，大家去睇點樣去判？我想知道個法官香港法治係咪死咗未？啊，咁而家就話個觀眾就個聽眾啊，點解佢哋而家又唔合法都要參加？咁有啲嘢，呢、這個世界黑社會而家住喺一個黑社會嗰度，呢啲活喺呢個黑社會嗰度，有啲活動你冇辦法唔參與噶。 嗯，明白。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啦。嗱，鄭生都提出咧，就係亦都係好一啲嘅泛民嘅議員嘅講法啦，就係、是。当时咧喺个议会嘅一个冲突啊，或者系个混乱场面里边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嘅泛民建制派嘅议员咧就行咗出自己个位啦，喺个台前嗰度咧都有有份叫做系阻碍呢个会议进行嘅，点解又唔告咧？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建制派嘅法律界人士咧就话啊，当时咧嗰啲呢啲譬如刑事罪行咧都要睇个动机嘅，咁佢哋咧嘅动机咧就未必系阻碍会议就进行，系阻碍嗰啲阻碍会议进行嘅人啫。咁嗱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咁刚才鄭生都提到另一個大家關注嘅地方咧，就係當時咧建制派嘅郭偉強啦，嗱睇緊片咧就係都見到嘅，就係佢都有出手啦，去拉啊陳志全啦，咁最後啊陳志全就跌倒啦，咁嗱喺呢一件事件上面咧，咁警方就冇話要告啊郭偉強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啲民主派嘅議員認為咧咁樣係雙重標準啦，嗱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死路一条 in English? 有听众问萧叔叔死路一条，萧叔谂到嘅一个英文 expression 咧就系 to dig one's own grave。其實我哋中文咧都有一個類似嘅 expression 嘅，就係叫自掘墳墓 ，OK， 即係掘自己嘅墳墓，即係你咁樣做呢件事咧，就係自己攞嚟死嘅 ，OK。咁就 dig one's own grave，dig 當然係 dig 嗰個 dig 啦 ，grave 咧就係 grave 一個墳墓咁樣計 ，digging your own grave or he dug his own grave 就係呢個人做嘢咧就自取滅亡啦，類似咁樣啦。咁啊，俾個例子大家 ，OK。If you dare to say Uncle Sue is lazy and stupid and not slim, you are digging your own grave. 咩意思就系如果你胆敢话萧叔叔咧又懒啦、啊，又蠢啦、啊，又唔系好苗条身材咧，咁咧你咧呢个系死路一条，你只会系。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到啦，就系喺。警方拘捕多名民主派嘅议员啦，就因为5月8号内会冲突里边，就系因为藐根据呢个权力及特权法咧，干犯藐视罪同埋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啦，咁到今日咧都有好多嘅立法会嘅民主派嘅议员啦，认为系咪双重标准啊？因为当时咧有其他嘅一啲建制派嘅议员都行咗出去啦，又郭伟强都有份系出手啦，跟住陈志全啊跌倒啦等等嘅情况。咁嗱，警方咧其实都有回应嘅。咁对于呢啲讲法咧，就话 警方话啦，就话翻看咗影片同埋部分人录取嘅口供啦，咁就话即系有人点样打到另一啲人呢，警方话咧就已经做紧有关调查报告，并且交俾律政司取得攞紧法律意见嘅，咁所以咧仍然系等紧，就警方就话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嘅，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啦。咁有关即系呢个权力及特权法啦，刚才我哋访问杨岳桥嘅时候，佢就认为咧，即系呢条法例嘅原意咧，就唔应该系用嚟对付议员嘅，本来系保护议员嘅。点样睇呢个法律观点？ 保护之中咧，固然有一啲关于言论自由啊，甚或系即系喺开会期间同途中咧就唔会俾人阻挠啊，呢啲咁系有保护议员啦。但系同时亦都有啲部分咧，好明显地亦都经过上诉庭判例咧，起码目前为止咧。都是认为是适用于所有人，是包括埋议员的。咁大家睇返譬如话特别讲返嗰几条17、18、19、20条有关嘅罪行同埋罰則呢，其中三条呢可能会係未必适合于其他议员啦。但有条好明显呢就係话最唔用嘅调返转咁讲，应该有条话到明呢係唔适用于议员嘅。而其他咧只係用任何人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理據，話即係有啲條例係本來係任何人都適用，有啲係話到明咧係議員不適用嘅，咁所以就唔能夠即係一概而論咧，就話呢條條例咧就係只係保障議員，而係唔適用於議員都係人嘅一種。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可能會係有偏頗。 咁另外啲讲法就话政治嘅嘢就政治解决啦，譬如立法会内嘅事其实都系牵涉到一啲会议嘅程序，大家觉得对方系咪越权呢啲嘢呢就唔应该由法庭嚟定夺嘅，点睇呢？ 如果真系纯粹系立法会内有关于或者所谓叫民斗啦，或者程序上嘅大家扭计嘅呢，的而且确呢系应该系议会里面呢按翻我哋议事规则去处理，就唔应该有法庭介入。但系万一咧喺立法会内系有啲明显地系一般刑事罪行发生嘅，例如话殴打啊，例如话伤人啊，例如话破坏或者系刑事毁坏啊，呢啲咁咧，理论上咧系法庭系绝对有一个司法管辖权咧去处理，亦都应该处理。因为全世界嘅议会咧，如果文明嘅议会嚟讲，都唔应该动手嘅，动手永远都唔系一个议会应该受即系有豁免权嘅地方嚟。 系嗱，即系如果讲到动手，我谂好多人都会认为，即系如果真系打起交上嚟，咁即系警察都冇理由话冇权利嘅。咁但系嗱，睇翻嗰日发生嘅事咧，有一啲嘅议员咧，佢真系喺度即系行咗出位啦。当然就咁啊，但系喺度叫口号又冇乜动作嘅。咁嗰啲你又点睇咧？ 我谂如果纯粹即系行出位就叫口号咧，我谂就唔会真系报案嘅。以往我哋经常见到呢个情况出现嘅咧，而只系真系系好严重咁阻碍议会嘅运作阻碍议会嘅进行，加埋咧甚至乎当主席系要求有关破坏秩序嘅议员离场嘅时候，系有关当事人系唔肯离场，甚至同保安系作出推撞，甚至伤及保安咧，我相信呢个情况下咧，先至会系报案嘅啫。 但系见到告嗰几个，而家告嗰几个议员，有啲睇翻个片段，佢真系企咗喺度嗌口号啊，咁样喺度讲下嘢。当然啦，佢唔系坐喺位啦，吓，同埋都几长时间啦，系咪都有啲真系可能未必告得入咧？咁睇， 我谂因为我哋始终要就每一位议员、每一位被告咧，当时嘅证据系点样，咁或者一个长时间嘅观察，而唔系片段式喺张照片可以判断到，恐怕喺呢度就唔能够逐一去分析。但系当然啦，大家明白到香港刑事嘅检控咧系非常严谨咧，无论系警方嘅层面，或者去到律政司，甚至去到法庭要判案咧，大家都熟悉嗰啲咁嘅毫无疑点之下判案嗰啲。我相信咧，如果真系警方初步认为有足够证据嘅，而律政司都认为系有一个符合翻一个所谓 prima facie case 一个初步嘅证据，而系可以有合理机会定罪，先至会按翻佢哋检控政策去告嘅啫。到最后留翻法庭判咯。 系嗱，咁另外就系话，亦都有啲泛民嘅议员所讲啦，就系、是、其实当时好多建制派议员咧都行咗出去嘅，都有份阻碍会议进行嘅，点睇咧？有冇告佢哋？ 我諗呢就而且我曾經有段時間呢、由於有動力呢於是有反動力呢由於可能保安都好似招架不下之後呢亦都可能個別嘅建制同事包括諗在女士嘅李慧瓊主席呢被人圍得好緊張嘅時候呢的而且確我哋見到有啲建制同事出去幫手嘅但你即剛才你都介紹過啦因為刑事罪行要睇埋嗰個意圖係點樣嗰、那個主要嘅意圖係出去想話去幫拖去解決個問題啊定還是出去傷人或者繼續阻礙個議會進行呢又再加埋呢係當主席如果係要求大家埋位返返去座位嘅時候有冇人係按返主席嘅要求埋返位呀定還是都仍然繼續堅持喺度搞繼續搞破壞同阻延呢呢啲係咪都係可能控方要或者法庭要考慮嘅證據嚟。 嗱咁仲有啊郭偉强嗰个动作啦嗱见到啲片就係佢出手去拉陈志全而陈志全后来係跌倒啦咁呢个又係好多泛民议员所讲话点解又唔告佢啊咁你点睇呢又。 嗰条片的而且嗰个画面呢就比较係令人觉得啲真係唔舒服嘅。咁而加埋亦都係当然呢就我哋要唔可以淨係睇返个别嗰个画面而之前之后点样呢加埋可能郭偉强议员本身嗰个原意係点样呢呢都要考虑嘅。再加埋呢我刚才都听到可能会唔会警方其实因为考虑到而家其实事实上呢陳志全議員咧都前議員啦，起碼佢都已經係有個私人嘅檢控做緊嘅，而律政司係要求介入嘅。咁呢個咁情況之下，會唔會警方亦都係可能喺現階段咧不適宜係再作個任何其他檢控工作咧？我唔知道，可能要問翻警方。但係呢啲考慮因素都可能會有嘅。 好，唔該曬謝偉俊，唔該曬。 好，唔該你 ，thank you。 謝偉俊係立法會議員啊，各位有意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㗎。電話裏邊有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係你好， 請講。 係，我就好贊成。律政司而家檢控嗰班反對派議員咧，就喺個立法會度咁樣阻住個主席李慧瓊啊，選主席話佢違法喎。我覺得佢哋係蠻不講理咯，同埋你即係佢哋係有預謀嚟咁樣嚟阻住李慧瓊嘅。佢嗱佢哋戴曬黑布就遮住曬個鏡頭，諗住就使用啲暴力嚟咁樣阻住人哋選主席，我覺得係好唔啱，好唔合理，同埋好暴力啊！我哋個議會唔係咁啊，特權法係保障佢哋議員咧發言嗰陣時候，真係暢所欲言，唔會受到外間影響啊！講咩説話唔會受影響，唔係保障你哋用暴力嚟對付議員喎。若大家即係法律面前係人平等嘅，你哋議員冇特權嚟使用暴力，同埋用呢啲咁嘅嘢。 咁喺畫面上咧，見到建制派郭偉強都有出手去拉低咗阿陳志全，點睇咧？ 喂，佢哋係衝擊主席喎，衝擊李慧瓊喎。咁作為一個睇見暴力發生都唔阻止啊！我覺得係建制派李慧郭偉強咁做係有啲咩，但佢係即係拉開佢。拉开佢做喎，咁都唔得啊！喂，你阻住议会啊嘛，咁做啊，我觉得 咧，我谂泛民嘅讲法就系、是、李慧琼开会嗰次咧就系越权啦，咁呢个系即系泛民嘅讲法啦。咁电话里边咧仲有李先生啊，李生，请讲。 系你好， 系请讲。 系冇啊，我哋以前系即系投泛民嘅啦，不过我而家见到嗰个政治嘅形势咁样咧，即系其实我哋香港人嗰、那个即系譬如撑佢嗰个意识啊，性。唔係喺嗰個議會嗰度去建立啊嗰個價值，我哋信奉嘅。咁我其實就建議佢哋，即係我都係投嘅，我建議佢哋退翻出嚟啦。建議佢哋退翻出嚟。 即係你意思係冇乜意義啦，繼續留喺議會。 冇意義，冇意義。佢完全係人哋叫你做花瓶，你做咗嗰個作用嚇。我哋選佢，我哋唔想係咁。 咁你覺得嗱，好多啲泛民議員都話我退咗出嚟，咁跟住點做咧？究竟做乜嘢咧？咁佢哋又諗唔到喎，好似。 是想不到是下一步，我觉得是一步一步这样做，即是一步一步这样做，即是他不要介入了即是向这个，即是我觉得是同流合污的议会里面， 即是总之退出来先说， 退了出来先再说，即是如果以我们选民选他的，我就想这样。 明白，好。Okay.多謝李生的意見啦。咁其實這一個嘅警方嘅控告咧，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嗱，睇翻之前嘅案例啦，就係同阿長毛有關嘅，梁國雄有關嘅。咁就喺2016年啊，就係喺11月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裏邊啦，講緊嗰個橫洲公屋項目啊。咁當時梁國雄咧就搶咗其中一位官員嘅文件啦。咁事後咧，佢就係被控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中的藐視罪，咁但係咧就裁判官咧就裁定，呢條嘅權力及特權條例咧，議員係受豁免嘅，即係話咧，即係就算議員咧會阻礙咗會議嘅進行咧，都係受豁免嘅。咁後來律政司就提出上訴啦，上訴庭就裁決咧就係律政司上訴得席嘅，咁。上訴庭嘅判詞就話咧，即使立法會議員享有部分特權啦，亦不代表可以凌駕法律，所以議員同受藐視罪條文規管啊，咁就下令將案件發還審裁判法院咧，係繼續審理嘅。咁而依單案咧，咁因為梁國雄咧就向終審法院咧係繼續上訴啦，咁目前咧係等待發還嘅。咁嗱，呢個案件咧暫時就未有最終嘅結論啦。而呢單案件另一個餘波咧，就係禮拜四。提堂啦，咁但系礼拜四同时间咧，有几件嘅喺个立法会会议里边咧，就包括咧就系谴责周浩鼎、许智峰、毛孟静同埋郭荣亨嘅议案。咁如果少咗五个议员，因为去法庭嘅话咧，咁可能会影响到嗰个投票结果啊！大家留意住啦。跟住我哋有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黎斯丁五大跌幅股份：威扬酒业、永泰生物、MS Concept。之后股份编号是8259同埋首都创投。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1，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港金报1744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点。啱啱轉咗係1886.56美元，賣出1887.4美元。港匯指數103.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而喺九龙西九龙走廊西，较早前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同新村系曾经有意外噶，咁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路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将军澳出九龙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星期一的評論員繼續是林小露，你好啊。 歐嘉良你好。 我們在五六點的時候都談了一個鐘頭，關於這兩日的新聞，大新聞就是有加上今日的許智峯，就有八個民主派的議員或者議員助理是被捕的。原因就因為他們在五月八號在當時立法會呢是由李慧瓊主持一個會議的時候，他們認為李慧瓊越權，所以就有部分人就阻止會議的進行，衝了出去主席台的地方叫口號，令到個會議不能夠正常進行。他們是这两日被拘捕，那个罪名呢就是根据权力及特权法呢里面的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那掀起的争议就是究竟这个权力及特权法案究竟是不是用来保护议员的呢，定是在这些情况之下议员都没得豁免呢，怎么看 呢？我想即是我在法理上面我不是专家啦，只不过就是如果你看回长毛案这样，长毛案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仍然在上诉阶段，就算法庭判的时候呢前两转呢是有不同的法律观点。这个是 我自己看到在法律上面是怎么去诠释这条法例，它是有一个争拗的空间在这里。咁但係我自己睇呢件事呢，其实既因为我唔係一个法律专家啦，但係我自己睇个根源就係议会本身唔同派别嗰个協商嗰个功能已经係失去咗。因为你唔失去嘅时候呢，你就唔会行到嚟依家即係一个都其实一段时间文武相传嘅一种嘅情况。咁呢种情况无论喺我无论你站立点喺边度都好啦，佢唔系一个常态嚟，你必须要系要揾个位置去扭转佢。咁但系扭转佢个位系咪要即系一边完全屈服咧？咁呢个亦都唔系政治常态嚟嘅。咁所以我就会从一个政治角度去睇呢件事情，佢会引发出嚟嘅下一波系乜嘢嘢咧？咁样。 如果讲紧嘅话，就系讲紧喺好多嘅所谓民主制度里边啦，即系如果你香港系你当系嘅话咧，咁好多时议会里边都系有商有量嘅。今日你求我，听日就我求你，大家其实系要互相合作嘅。某程度上咧系要啲宽容啦，要包容啦，即系手下留情啦。通常即系就算政府同议员之间嘅关系，都唔会话有权就用尽嘅。咁正如阿林小露所讲，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冇咗呢方面嘅互相理解噶啦，大家唔好天真啦，冇呢件事噶啦，咁所以就发展到落嚟啦，真系有好多嘅问题都系唔能够凭辩论去解决嘅时候，就出现好多呢啲问题啦。呢啲问题亦都唔能够，即系你见到，就算揾特权法告佢，咁告完之后又点咧？吓 嗱，即系我自己唔想见到，亦都我睇唔到嗰个可能性系。反对派是会完全放弃了个议会这个就是叫阵线啦咁样。如果反对派完全是放弃了那样东西呢，其实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运动模式来的。这个我不相信从任何角度好都好呢，对香港不是一个好事来的。咁同样摆在这个环境那里的时候，就是说所以點解我話我會比較關注就係、是、好啦，呢一步下一波嗰個跟進係點啦？法庭點樣判法？中間仲有一個好長嘅過程。但現實嚟講咧，就係、是、喺建制派又好，反對派又好，嚟緊喺個如何自處，尤其是喺議會裡面如何自處咧，已經係必須要重整嗰、那個策略同定位。我自己嘅期望就係話，喂，會唔會其實係趁住呢個時機就係、是、講得唔好聽啲，如果我哋將政府或者警方呢個行為係納入埋一個所謂大建制嗰、那個即係、就是、操作咁嘅考慮嘅時候，我當逼對方埋腿去傾偈啦，咁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契機就係、是、喂，大家嚟到呢步咯，大家都一齊商議一下。下一步嗰個議會個運作應該係點咧？ 即係意思係邊個同邊個商議啊？泛民。 如果我好簡單分成兩派咁樣計啊，好簡單分成兩派咁計， 嗱，現實環境大家都知道啦，就算建制都唔係即係一個板塊啦。咁依個係我覺得嚟到依個位係咪已經係最低嘅位咧？咁樣我唔知道，但我希望已經係一個最低嘅位咧，大家必須要即係為咗重新上路咧，就唔可能話單一邊傾掂咗就算數啦，冇可能嘅。 嗯，咁會唔會係不如真係唔做啦？泛民全部走曬啦，啱啱五六點咧，我哋接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啦，就即係當然啦，唔係科學嘅一個調查啦，咁但係即係啱啱四位嘅聽眾裏邊咧，有兩位就批評泛民主派嘅，就覺得咁樣即係政府做得啱嘅。另外兩位咧都係批評民主派嘅，就話你留喺度做乜嘢啊？你留喺度咪喺度助紂為虐咯。咁睇嚟即係喺議會裏邊啊，仲留喺裏邊嘅民主派睇嚟即係個策略係點都幾頭痛嘅。 嗱，依個就真係成個泛民板塊，即係其中一樣嘢咧，就喺過往一年咧，大家唔同角度都討論過咧，即係如何去各自去定位咧，同埋本身唔好用分裂嗰個字咧，即係你如果你當係一個政治嘅圖像咁樣計，喺反對派嗰個角色裡面，究竟係咪有前有後咧，係有個隊形喺度咧？好坦白讲，我睇唔到嘅吓，咁但系喺呢个事件里面，系咪会令到有一个新嘅队形出现咧？咁嗱，呢个调翻转头反对派，我觉得佢首先要自己内部要即系如果组合得到系要倾。同样嚟讲，我觉得建制派唔使倾嘅，即系唔系话喂我扫走晒所有反对派，佢无论系自愿或者非自愿离开议会，系咪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呢、这個唔係對香港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即係如果你議會裡面完全冇任何嘅反對聲音，係咪建制就會 咁好簡單啫？ 咁樣 留翻幾個喺度，即係點住下就可能對建制派係最理想啦，即係又唔會話一言堂得咁緊要，然之後過乜嘢都好快過到。咁呢個可能係最理想嘅狀態。 最理想嘅嘢會唔會出現咧？咁我又唔覺得即係。会即系如果系一个大规模嘅整顿嘅话，系会有几个自愿会留翻喺度嘅，即系亦都起码喺个公众感官上边唔会咁睇先啦。 嗱，咁跟住落嚟啦，你话即系有咩策略应对啦？就我谂佢哋都未得闲谂嘅，因为咧就系嗱而家佢哋八位啦，其中有五个系现任仲喺度现任紧嘅立法会议员咧，佢哋就喺嗱而家排期就系礼拜四。就會上庭嘅，咁但係禮拜四咧，同時咧就立法會開緊會，而且有一個好重要嘅動議啦，就係譴責許智峯嘅。咁如果呢五位立法會議員都去曬法庭嘅話咧，個結果咧就係個譴責動議幾乎係過硬嘅，一定過嘅。咁而家民主派咧就話準備咧向法庭提出延期聆訊，咁啊因為即係事關重大為理由，咁啊可以希望可以延期，就唔喺禮拜四咁啊。以往咧就好少呢啲例子嘅，即系法庭好少会因为任何嘅原因会无端端去延期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立法会里边咧，泛民主派亦都要面对好多即系随住呢个案件一路嚟紧嘅余波啦，或者系即系影响咧，都可以系牵一发动全身嘅。 你喺度做咩啊？ 今个星期嘅嘉宾，佢自小习武，识得咏春、洪拳、大圣劈卦，而家仲加埋泰拳添，唔练定点得啊？ 刘生，你使唔使登到咁行啊？乜唔系上嚟倾下偈嘅啫咩？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黄泽峰， 手下留情。 泽峰啊，佢话想同你过两招啊？ 唔系嘛？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你认不认同呢？学习中文是不是可以弘扬传统文化？那学中文和学外文又是不是互不相容？中文的文化会不会令你自豪呢？原因在哪里？刘天赐、马鼎盛、周子恩一起讲中文的自豪和自卑。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转个话题，林小璐，我们讲一下疫情。 过去两三日啦，又假期啦，又万圣节啦，又礼拜六日啦，嗱，见到兰桂坊啲酒吧生意好好啊，而且哇，好逼人添啊！ 咁讲真，一有任何嘅机会，大家都面对抗疫疲劳呢个问题嘅时候，一有嗰个借口就会真系尽情啦。咁呢个其实。我谂好多专家又好，社会上好多睇法，其实预期之中嘅吓、嗯，只不过预期之中就系话，好啦，无论系个人或者系相关业界，或者系监管方、嗯，究竟有冇能力去协助去控制个情况咧？咁、嗯、咁，但系睇翻个实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嗯，就又唔可以话好乱，不过都有唔少真系。踩咗界甚至过咗界嘅例子啦，咁样咁、嗯、所以 有啲就喺酒吧度发生啦，已经都发咗告票啦。咁另外嘅就系、是、即系近来好兴嘅，即系去酒店度假啦，本地嘅酒店度假啦，就出现咗第一单嘅个案啦。咁刚才大家听新闻都听到啦，就系、是、有三宗本地个案，就系琴日初步确诊嘅啦，就系同银矿湾海景度假乐园群组有关嘅。咁而呢个群组本身亦都有。其中一啲人咧就亦都係同其他朋友打邊爐嘅時候咧，咁而家全部都要去檢疫噶啦，咁所以咧啊呢個群組嘅影響都係幾大嘅，咁同埋咧見到好多食肆、好多酒吧開翻之後咧都人頭湧湧嘅，防疫點樣做咧？電話裏邊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啊，梁立仁你好 ，Hello 你好， 係啊，過去幾日啲生意如何咧？係咪都有少少安慰啊？ 叫做有翻啲九逢春露嘅感觉啦。 系咁，而家预计即系跟住会点咧？即系都系一截啖三虚定会点咧？ 咁其实喺我哋如果酒吧业界嚟讲啦，啱啱上个礼拜就第一个礼拜放宽，咁、嗯、啊，适逢礼拜五假，礼拜五啦，咁就另外再撞埋另外一日礼拜六就系万圣节啦，咁、嗯、就都人头涌涌嘅睇到。咁、如果话即係如果讲到话如果喺我哋酒吧业界啊狂唔狂操到去協助当局啊或者疫情方面啊市民出嚟嗰个安全程度啊咁其实我哋都做到多功夫同埋有同当局有配合去做。 嗯咁嗱，你见到即係而家就即係叫做每台就放宽到四个人啦讲緊酒吧咁。都见到其实都坐得好密㗎喎好埋㗎喎同埋都系大家除晒口罩咁样飲呢都其实有危机有危险喎点样你可以处理到呢酒吧业界。 咁其实我好似就礼拜六萬圣节咁啦咁我自己本人都亲身去过南桂坊亦都成晚都 stay 咗喺乐士佛台嗰边去睇个情况。咁就南桂坊嗰边个人流就系夸张啲嘅。咁其实喺佢放宽之前呢其实同当局呢都有密切嘅溝通，就我哋都做咗好多呼籲啦。關於我哋即係我哋有啲海報啊，連喺唔同嘅酒吧啊，咁就呼籲啲顧客去戴口罩啦。咁啊，另外場外就聚集，就盡量避免一個人群聚集。咁就呢方面，我哋其實業界裏面就已經做咗好多好多措施。咁我相信上個禮拜六就唔可以話攞一個節日去特別講，當然係抗疫疲勞，好多人都走曬出嚟。咁、其實而家不斷除咗我哋即係之前做嗰啲，其實嚟緊啱啱過咗個週末啦。咁其實而家都一路不斷去做協助當局去做一啲措施，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員工嗰個高風險群組嘅測試啦。咁我哋會呼籲曬業界去踴躍參與啦。咁、就另外， 而家有冇講幾耐做一次啊？即係員工嗰方面。 其实我哋 keep 住，其实以之前已经有一个未放宽之前咧，我哋都因应当局嘅呼吁咧，我哋都叫晒啲持牌嘅酒吧啦，咁、就去登记去员工去测试。咁其实我哋平均当局就平均我哋一个月到啦，咁、佢就会不断嚟紧会即系今次测完有个日子俾咗你，几时到期，咁佢会我哋就会再上网去申请，咁跟住当局亦都配合紧，睇点样可以去再紧密啲喺员工测试嗰一方面去做多啲。 但系即系嗱，我纯粹真系睇电视都见到啲场面或者我可以甚至想象到啲场面咧。酒吧系一个好令人兴奋嘅地方嚟嘅，即系放松咗，可能隔离台唔识嘅，咁大家都会倾下偈啊，揽下，甚至咁。但系 呢種咁嘅情況，實質你自己觀察係咪咁容易控制得到咧？因為一旦出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因為真係同隔離台可能完全唔識嘅喎，你嗰日喺邊度遇過咩人咁？唔好講話個即係係咪已經飲多咗，記唔記得啦？呢啲問題咧，點樣追蹤咧？即係你喺你嘅角度嚟講，嗱，我知道亦都聽到你做咗好多嘢，有冇一啲嘢你覺得係其實真係需要進一步去更加做好啲，而減低其實你喂再要封嘅呢個風險咧？因為再封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大家都好難過。 係啊，即係再封基本上就成個業界都死嘅。咁其實喺當局我哋之前放寬之前，其實已經配合去做咧，就係嗰個通風啦，嗰個我哋處所裡面個通風啦。咁如果通風量唔夠嘅話咧，就要加裝一啲空氣殺菌裝置啦。咁我哋自己聯會旗下嘅會員酒吧咧，咁我哋都之前做咗一個叫做無毒空間嘅，俾我哋業界會員去參與，就係點樣將酒吧裡面嘅空氣消毒。咁就從而協助就嗰個感染嘅機會比較減少，咁就當局去做一個通風測試，再建議我哋用我啲紫外光機去將你個處所裡面嗰啲空氣消毒。咁其實喺專家教授啊或者其他方面，我哋都不斷尋求方法咧，去令到我哋酒吧處所裡面個安全嗰個程度提升啊。 依家你哋其實有幾多會員係已經即係做到依樣嘢啊？ 其实我哋而家大约有我自己联会，我哋联会大约有500个会员到啦。咁其实而家有陆陆续续有200-300咧，都做咗个无毒空间啦，加装呢个嘅空气雾化，即系雾化机去消毒空气啦。咁嚟紧而家陆陆续续就系配合当局之前呼吁，就系嗰个 airflow 要每小时6次。其实我哋酒吧 换气6次， 换气六次，正常咧就都有4次嘅。咁我哋即系我又同当局都有沟通过，话你间间 check 晒先至去装，咁就会难。咁其实我哋一路而家都呼吁紧啲业界咧，就算系唔好理佢够唔够啦，我哋都陆陆续续去加装一啲。 让啦，最后20秒，我想问下阿袁国勇建议话戴住个口罩用饮管饮啤酒啊，有冇人试过啫？ 其实都有嘅，咁其实即系教授嗰方面喺安全嗰个方向讲就即系冇错。咁其实我哋相信系即系喺个安全措施嗰个意识形态上面俾大家去 谂下啦。好，唔该晒你梁立仁，唔该晒。 守规则，为各国企业喺美国嘅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嘅营商环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到50%左右。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嘅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1-2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屯门公路的坏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海运花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过咗豪景花园。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运花园，即是深井嗰头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路街，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塞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后少少近住彩虹一段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近圣贤中学对开。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花园道上山近住罗便臣道一带交通是繁忙的，车龙排返落去近下角道。咁啊，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蝴蝶谷。咁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曾经有间封措施，而家已经取消。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喺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角。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海运花园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过咗豪景花园。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系有意外噶。咁而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景。跟进翻其他嘅路面情况，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而家系车多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慢车，龙尾喺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君。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梁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两蚊乘车优惠啦，大家都好多讨论啦。 半日课维持都几蚀。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习局长嘅表现咧，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下，继续倾咧嘅疫情问题啦。咁睇嚟啦。嗱，過去嘅幾日咧，大家出街都發現，其實市面都好熱鬧啦，喺酒吧區都人頭湧湧啦。我幾次搭地鐵咧，你話萬聖節嗰日，蘭桂坊好多人咩？其實每日翻工放工時間咧，我想攞起個電話睇下電話都唔得啊，即係冇手冇空位啊。其實已經係好逼人嘅啦，已經。咁所以你話即係而家呢個狀態之下，大家生活都基本上都算係正常嘅時候，點樣去？繼續防疫咧，都係一個好大問題。 嗱，即係當然咧，香港嗰個 經濟狀況咧，各行各業都即係仲係掙扎求存之中啦。咁、但係如果正如你頭先講，我哋睇翻喺公共交通裏面，或者甚至喺睇翻條路面咧，又好難講話香港咧嗰、那個一般嗰、那個即係社交狀況咧係即係好。 你睇嗰個塞車就知道，同平時冇乜分別啦。 咁、但係即係正正就係、是、你話一節定三區。可能是一个好的讲法，我就真的很怕即是热闹过后便是荒凉，即是这样东西就是很多专家其实也都一路都很担心。你每一次在一个这样的群聚之后，他你说百分百没有这个传染的案例，其实真的很难做。 因为很多专家都讲紧在过去几个月见到一个即係個趨勢咧，個模式咧就係、是、每一次放鬆之後，大家出嚟開始又回復正常生活，跟住又會爆一次啦，又會有多啲群組啦。嗱，最近啦，咁呢幾日大家啱啱聽新聞都聽到啦，就係、是、第一宗嘅叫做staycation 啦，即係大家去酒店度假嘅一個群組出現啦。咁就係喺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啦，有一行八人咧就去梅窩度假，咁啊一齊燒嘢食啊，周圍去食飯啊，咁樣玩啦。咁結果咧就係、是、當中咧已經最少有三個係確診啦。咁另外咧呢一個群組咧亦都裏面有其他人咧就去唱 K 啦，亦都有人就打邊爐啦。咁嗱呢啲都係。全部去檢疫啦，而家要都會影響好大啊，同埋好多嘅娛樂大家當真係除咗口罩嘅時候，食嘢唱 K 都係高危 啊。即係我諗，我哋用翻平常心啊，仍然係即係如果我哋係要放假嘅心情係嘛，你無論去酒店又好，任何甚至你話我唔度宿嘅，我去大家開心食一餐飯，你係一個放鬆嘅心情，係嘛？如果唔放假都唔放鬆，真係好慘啦，係嘛？咁但係既然係放鬆嘅心情嘅時候咧，你又要做到好謹慎，每一個都咁謹慎咧。尤其是有好多時咧，你一家大細有小孩子嘅時候，你都要睇住佢啦咁樣。咁依啲咧，你話要真係百分百做到嗰個防禦咧，係的確好難。咁所以嗰個取捨之間，大家都知道就係、是基本上是冇可能做到，即系完全系停止嗰、那个嗰、那个传染。咁但系你系咪停晒呢啲活动咧？咁大家亦都即系睇得到个现实系不可能嘅事。咁啊，只能够就系一路控制住啦，同埋系监测住啦。咁但系即系每一个板块里面个监测系咪有效咧？佢追踪系咪有效咧？我谂政府又好，相关业界咧，其实都真系做得相当辛苦，不过都要做啦。 好啦，大家听紧嘅听众啦，喺过去几日有冇目击啊、发现啊一啲大家真系好松懈嘅情况咧，可以打电话上嚟一齐倾下噶。啊，电话里边咧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你好， 系你好。 嗱，咁见到有呢、這个即系度假群组啦，又有人打边炉啊、唱 K 啊咁。嗱，呢一啲嘅行為，大家都知道要小心啦。咁但系喺而家呢個階段，你有冇咩建議俾大家咧？又要玩，又要安全，有咩辦法咧？ 咁隨住個疫情稍為緩和，咁政府又放鬆咗啲措施咧，咁當然啲人就會出去娛樂下啦。咁就最緊要都係盡量跟翻嗰個防控指引啦。即係盡量縮短除口罩嗰個時間。譬如你一班人咁，你又人數又要跟翻個上限啦。譬如一台你六個就六個，咁就盡量食完嘢就戴咗口罩先至好傾偈啊，咁樣。咁千祈唔好係一大班人就將嗰個酒店房間變咗派對房間啦。 係， 如果你一聚二三十人，嗰個爆發風險仲犀利。 咁但係睇嚟好多人都係咁喎，即係政府喺呢方面有冇咩辦法或者勸喻啲酒店做好啲？ 我谂啲酒店佢真系自己都要做一个监察，因为你一间房你限咗四个就四个，咁你如果有人上去应该可以知道噶嘛。咁同埋要应该登记嗰、那个房客嗰个名啊，万一有咩爆发咧，就可以帮到呢个追踪咯。咁千祈唔好系俾佢个上限系去到二三十咁样。 有啲朋友咧都一路即系虽然都好渴望去酒店度假啦，咁但系。即另一方面又有擔心嘅，就係有陣時都會唔知道嗰啲酒店係咪真係清潔得做得咁好嘅咧？上一手住完之後，可能兩三個鐘頭就下一個人嚟住，嗰、那個清潔啊或者嗰個衞生係咪即係可以信得過咧？你睇 暫時就冇話喺酒店裏面，即係呢個係第一個群組啦。 係、 之前就冇聽到就話係裏面有啲咩嘅，因為個環境問題導致到有感染嘅。咁、我相信今次可能係一個個別事件啦。即係我聽睇到係報道，就係佢八個人都分咗三間房，都冇違規嘅本來就。 係。 不過佢裏面又亦都有啲係又去燒烤啊，又唱 K 之後又去咗打邊爐，咁就最擔心就係會唔會有一段長時間冇戴口罩啦？呢、這個就係、 是， 即係食嘢你打邊爐，你坐埋一齊坐到好近，分食物就自然就坐近咗好多。咁亦都可能一路食一路傾，咁你其中一位有帶病毒嘅話，咁其他啲人就會中噶啦嘛。 嗯，其實如果我哋講一講，譬如過去個週末嘅依個萬聖節啦，咁尤其是即係依個酒吧啊，依啲好熱鬧嘅地方，咁亦都聽到咧，其實即係都有唔少嘅口頭嘅勸喻啊、警告，甚至亦都發咗傳票呢啲情況。其實你會唔會亦都預期即係都因為依個節日咧？是会产生一定的即是新的案例。而新的案例是其实由依家即是或者过去几日起计的时候，是不是未来那两个星期我们又去到一个比较紧张的监察期呢？ 啊，这个我同意的，因为你刚刚那个万圣节那么多人出了去兰桂坊，咁佢哋睇到喺好多相片都睇到佢哋企得好密啦，咁亦都有啲台就係超過咗四人嘅，咁亦都一部分可能係營業超過咗朝頭早兩點，咁你有一班人群聚集咧，嗰個爆發風險自然就會高啦。咁你酒吧唔係淨係飲酒咁簡單，可能有啲小食佢都會除口罩噶嘛，咁所以未來嗰兩星期咧就要睇清楚會唔會有啲相關嘅爆發出現啦。 係，咁政府就而家整緊一個叫做即係安心出行嘅一個應用程式啦，就叫大家即係遲啲就去下載，然之後可以知道你真係自己去過邊度啦。你自己睇呢一種嘅程式個作用有幾大咧？ 哦，呢、這個都有幫助嘅，因為咧，當你有一個確診個案咧，你就要靠佢個記憶，以往嗰十四日接觸過啲咩人，邊日去過邊度。咁如果你冇一個記憶咧，你真係唔知噶嘛。咁、所以阿袁教授就话叫人影相啦。咁而家呢个就系一啲apps 咧，就帮你系有，如果嗰个铺头有啲 QR code， 你就 scan 咗佢，咁你个电话里边就记到你嗰日去过边度。咁呢个就真系有帮助，系万一有咩嘅爆发咧、你可以好准确咁知道你以往十四日去过边度，接触过啲咩人咯。 即系以往嘅经验系咪其实好多疑似患者啊都唔知道自己去过边，或者讲唔翻嘅？ 是啊，因为追踪始终都是靠记忆，咁就唔係百分百可靠，因为人嘅记忆都係有限，咁变咗有时佢个確診患者佢俾唔晒一个详细嘅名单，你就会走漏咗嗰啲紧密接触者㗎啦。所以呢啲科技呢都係有帮助，呢帮手就可以做追踪嘅。 喺呢方面，譬如新加坡嗰啲做法，你觉得有冇参考价值㗎？ 新加坡我唔係太清楚佢係提供咗啲咩，好似都係有啲電話嘅 apps 嘅類似嘅嘢嘅。咁而家泰國都話有個手帶，又話幫你度體温嗰啲，不過嗰啲又唔知有幾準確啦。 咁即係呢啲都即係你覺得，譬如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叫多啲市民去安裝咧？ 嗱，佢安裝得嚟咧，係個資料入咗你個電話，政府唔會知噶嘛。即係佢唔係話監控你去邊度，只不過係你個電話幫你做一個記憶。咁最緊要就係即係政府可以話到俾市民聽，呢個係唔涉及私隱問題，只不過純粹係你去到個鋪頭，你就照一照嗰個二維碼，記咗你個電話嗰度，你自己知道自己做過咩，去過咩。咁呢個就唔涉及私隱問題，希望啲市民會配合咯。 好，唔該曬你，許樹昌，唔該曬。許樹昌是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剛才講緊嗰個應用程式，譬如在新加坡都有類似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即係你去邊度可能有一啲嘅 QR code， 咁你可以即係打卡。總之就是嗰啲資料咧就喺你自己個電話度嘅。冇事冇干咧就喺你自己知嘅啫。咁但係可能一出事嘅時候，可能政府或者衛生署就要問翻你去邊度啦，去過邊度啊，咁等等咧，咁你就可以 唔需要凭记忆去諗返你自己去过边啦，然之后攞返个电话啲资料出嚟啦，就可以俾政府跟进啦。咁呢个係即係仲未推出嘅，政府仲喺度度緊啦，同埋喺度安排緊嘅啫。 呢、这个即係起码我自问呢，如果有个咁嘅即係所谓 apps 呢，对我嚟讲呢就相当有帮助。咁你话真係开会去，譬如我今日上嚟自由风，咁我梗係嗰個日記簿裏面有記錄啦，咁但係自己有時晏晝一個人去邊度食下嘢啊，或者有時入去要飲杯嘢，真係唔記得噶咯，咁即係 同埋你去咗邊度自己都唔知道，嗰間鋪頭叫咩名字都未必記得嘅。 所以譬如即係我自己係特別關注，即係酒吧環境唔係咩，而係現實情況嚟講，即係一個好興奮嘅狀態底下，喂，即係我喺依度行兩步隔離第二間酒吧嚟嘅啦嘛，即係。个记忆系咪真系咁清楚咧？咁即系如果有呢啲咁嘅科技，又不涉个人私隐嘅情况底下咧，其实真系对大家都好事。 系啊，嗱，睇翻即系全世界嘅疫情啦，睇嚟咧，即系我哋呢一种生活咧，吓，即系每日都继续戴住口罩嘅生活，再加埋唔能够大班人一齐去聚集啊，大班人一齐玩嘅生活咧。都要好长时间啦，因为见到譬如话喺欧洲啦，而家先至系嗰个爆发嘅嗰个高峰期，而且仲系你见到嗰啲数字咧，吓嗰啲标示咧就系一路喺度，似乎系几何级数咁升紧嘅，嗰种飙升咧系几惊人。 所以即系有时我自己心情好矛盾，我仍然有个习惯，即系每朝起身，即系其中做一样嘢就望个电话嘅时候咧，我会先望咗个世界呢啲疫情嘅数字先。 系 咁，每次望到欧美或者其他地方嘅数字咧，一来我系好担心、好忧虑，但系亦第二方面咧，有个相对嘅幸福感就系、是，即系我觉得香港相对嚟讲都仍然系几幸运，暂、时大家嘅努力底下咧，都仲可以叫做系受控。 系啊，相对嚟讲，譬如就算我哋成个地区都好啦，即系香港、大陆、台湾、日本、南韩咁咧，都算系啦，都有爆发过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不幸地同美国、欧洲去相比咧，就简直算系即系小儿科。譬如话美国咧，啱啱。呢两日嘅数字啦，啱啱嗱呢个世卫嘅数字咧就接近十万宗嘅啦，一日嘅确诊，单日嘅确诊系大概十万宗，咁睇嚟个势咧仲系一路升得好快嗰种啊，咁睇嚟即系可能喺总统大选之前一两日又会继续破纪录高峰嘅，咁而见到嘅就系、是、睇嚟个病毒咧喺全世界范围咧都会唔会唔知会唔会有一个新常态到一个地步，唔系几个月嘅事可以解决添吓。 系啊，即系依个我谂大家除咗自求多福之外，亦都真系需要加强个自律性啦。 系啊，同埋希望疫苗快啲面世啦，每个人都不过唔知要打几多针添。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十三集教师填紧啦， 劲、啊，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啊，抹低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死啦死啦！我头先啲大便见到红色啊，我系咪有机会患咗大肠癌啊？ 你冷静啲先啦，大便有血可以有好多原因嘅，最紧要系快啲去睇医生检查下。 我已经少食红肉同埋啲加工肉制品噶啦噃，仲多食咗啲高纤维食物，又成日去做运动咁。 呢啲方法系可以预防癌症，减低患癌风险。之但系你而家有病征，就梗系要尽早睇医生啦。 收到收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一转话题啦，有关劏房嘅问题。有关劏房嘅问题，我哋都倾咗好多好多年噶啦。政府咧就喺成立咗一个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啦，呢、這个小组咧就早喺四月嘅时候咧，政府就委任咗13人啦。咁琴日咧就有一个嘅研讨会啊，或者叫公众论坛啦。咁其中一个焦点咧就系、是，有好多与会者咧就质疑呢、這个 租管小组嘅成员组成啦，就话咧嗱，里边有好多教授嘅，有好多学者啦，即系有研究经济、研究房屋，等等嘅学者喺度啦，有律师会嘅会长啦，有仲有咧就系业主会嘅会长，咁呢位业主会嘅会长咧就申报佢有经营劏房嘅，咁。当中喺琴日嘅公众论坛里边咧，就有不少人会认为点解冇一啲劏房嘅代表咧？咁其实唔系话冇嘅，有公屋联会嘅总干事阿焦国伟喺度嘅，咁但系就佢又未必直接系算系劏房嘅代表咁样啦吓，咁就变咗有少少就质疑，咦？点解要即系个组成系咪有问题咧？点解有即系劏房业主嘅代表喺度嘅咧？咁啦吓，点睇啊？ 即系我自己睇任何一。类依类咁嘅委员会嘅组成咧，即系如果系能够嗰个代表性加强嘅话咧，系一定系好事嚟嘅。咁啊，即系我自己亦都系睇一啲报道咧，你话系咪要平衡两边？我就唔系咁样睇嘅，即系唔系话喂我因为冇租户代表就应该都冇埋业主代表咁？呢个我又唔觉得系咁睇。但系其实即系。如果有埋租户嘅代表咧，即係我諗兩方面咧。第一，你一個其實都係一個研究嘅小組嚟啦，攞到嘅信息一個比較全面啦。第二，逢親依類嘅組成咧，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個光譜闊啲到位啲，亦都可以加強翻即係將來嗰、那個任何嘅結果或者係建議嘅認受性。虽然临尾拍板，其实都是局方拍板啦，政府拍板啦，咁但系即系呢个认受性喺今时今日个即系政治环境里面，其实亦都系好有需要啦。咁吓，但系即系系咪可以保卫咧？我唔知道即系政府嘅机制如何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可以有改善空间嘅呢度。 嗯，会唔会觉得啦？即系都有好多一啲基层团体都关注㓥房嘅问题啦。嗱，睇嚟就。佢嘅代表就唔係真係唔係好見喺呢個委員會裏面喎。林小露其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嘅 董事 嚇，咁即係你都有參與，即係社區組織協會都有好多有關呢一方面嘅關注一路以嚟。呢啲基層團體，你覺得譬如話公屋聯會係咪可以代替到，可以表達到一啲基層嘅聲音？ 我基層同劏房係兩回事，係 咯， 因為即係好坦白講，你話要代表咧係難嘅，因為咁多組織係嘛，不同嘅組織。但如果你話我純粹去揾一個較為適合或者亦都要願意做嘅任何嘅個人咧，去反映呢啲聲音，其實應該唔會太難，亦都應該做得到嘅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所以針對劏房呢個問題就。不如到位啲，即系系咪可以揾得到？即系其实政府过咁多年已经接触过好多依类嘅即系代表嘅团体吓，咁当中亦都一定系有一啲团体咧，讲得唔好听啲，唔系游兵散勇式嘅，即系系嗰个组成系比较固定少少嘅咁。咁其实我觉得系唔难揾到有代表性嘅人物嘅 吓，即系你觉得？即應該可以有代表性啲，定係係 其實應該係可以揾到嘅，即係真係住喺劏房裡面嘅，即係一啲自己有自身經歷嘅一啲嘅即係組織嘅代表啦咁樣嚇。咁但係你話係咪冇一個咁嘅代表就完全唔會了解到嗰啲問題咧？咁嗱，依個係兩回事嘅，因為即係當中其實有唔少嘅教授咧，喺依個課題上邊咧，我個人理解咧，就佢哋係相當有權威性啦，可以咁講咧，就即係掌握嘅資料，好坦白講，無論個人點講都好咧，其實大部分嘅資料咧。是清清楚楚，因為正如你所講，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很多年。 係啊，咁而家個小組咧就有三項嘅即係研究工作啦，包括揾一個經濟系嘅教授去研究，即係從經濟嘅角度講租務管制嘅影響正反效果啦。另外就從法律嘅角度去定義咩叫劏房啦。另外就係做一個抽樣調查，睇清楚而家劏房住户面對嘅問題嘅。一陣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本地感染来自银矿湾度假群组。涉及事件的酒店表示今日不会接待客人。3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有6岁女患者住在大埔围头村，在黄竹坑工作，上个星期三开始发烧，并且向私家医生求诊，获转介至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急症室之后确诊。他上个月25至27号曾经和7名朋友在梅窝海景度假乐园住宿，其中一名26岁男子同样确诊，他住在大埔广福村广义楼。至于上个月27号曾经和女患者接触，同样住在大埔围头村的一名15岁亲属亦都确诊。金管局公布今年头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按年下跌69%，主要受到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按年上升超过 1.2 倍，但是按季就跌近57%。金管局说外汇基金表现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极不明朗，会以保本和长期增值为先。香港律师会向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发信，指他作为律师会的理事，在未经授权之下公开律师会内部文件，包括今年3月向一名议员泄露部分未发布的会长通讯内容，以及今年5月在社交网页披露律师会理事会选举的新闻稿。律师会认为事态严重，成立独立小组处理事件，在5月就第一项事件通报对张达明的不信任动议，并且向律师会会员发出通知。张达明在社交平台回应说，曾经向郭荣亨透露会长通讯内容，但是当中不涉及任何理事会的讨论和决定，他当时只是通知郭荣亨一个人，又认为律师会应该已经联络郭荣亨，相信自己没有违反保密协议。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就对事件极度遗憾，律师会说严肃看待未经许可的披露行为，并且认为向全体会员通报是恰当的做法。澳洲和中国的贸易争议持续，上个星期有几吨澳洲出口到中国的活龙虾在中国一个机场等候清关的时候遭到海关延长检查，出口商担心龙虾死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海关依法对进口海产在进口口岸实施检验检疫，合格之后放行，这样既是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亦都是保障中国消费者食用安全的需要。汪文斌说，希望澳方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的事，推动中澳关系早日重回正轨。澳洲贸易部长就说，多批龙虾接受额外的金属含量检测，正在寻求中方解释。他警告，如果中国歧视澳洲产品，可能违反国际贸易法。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和塞车的消息先。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段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大学站附近。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科学园段有意外，龙尾去到大学站。头先荃湾路去屯门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都多车啦，龙尾近丽景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刚才都很塞车的，现在松返很多了，过海的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沙福道。 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呢就仲係多车嘅。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亦都係繁忙㗎。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港岛路面方面呢现时半山罗便臣道西行线即係去薄扶林嘅方向啦。近住干德道一带呢好多车啊。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而红棉路上山方向都是受到影响，亦都是多车近住罗便臣道，龙尾排翻落去金钟道。九龙方面咧，现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就仲系多车啦，不过比较早前咧亦都松翻啲噶啦。现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咁啊九龙塘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仲系交通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啊，晚间工程方面咧，西区江乐道西咧今晚有工程嘅，大概系今晚嘅九点去到听朝嘅早上五点钟。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潮光街嘅慢线会有封路措施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要有两秒的安全距离，醒目的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将维港海滨变成一个朝气蓬勃、交通畅达、可持续发展、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那年的1月1号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的长者医疗券用了。用不完的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了用来看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可以，预防胜于治疗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我新闻之后继续最后半个钟嘅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讨论嘅咧就系有关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咁琴日咧就举办咗个公众论坛啦。这个小组我想对于很多一路争取劏房要有租务管制的朋友来讲都算是一个算不算突破呢，林小鲁？因为以前讲都不肯讲，现在肯研究。 我想可以说是突破来的，不过即 我仍然都需要很坦白地说，逢亲这类研究要去到研究的结果出来，然后跟着真的要假设要立法立例的话，通过整个过程的讨论，我个人期望就系现时住紧劏房嘅所有朋友咧，都应可以脱离劏房咧，依个就系最理想嘅情况。 即应该就应该上咗楼噶啦，照计就吓咁啊嗱。喺琴日嘅公众论坛里边咧，咁啊其中都有不同嘅焦点啦吓。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劏房嘅租户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啊， 你好嗱。琴日你都有参加过公众论坛嘅系嘛？ 系啊。 嗱，你自己最关注啲乜嘢？ 其实我哋关注嘅嘢都系好多，咁但系一路都有讲嘅，譬如滥收水电啦，嗰、那个无理加租啦、逼迁啦，呢啲已经系成日有嘅。但系我觉得应该仲有一样嘢就系安全性嘅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劏房大家心里有数，系咪合法啦？冇经过屋宇署或者系测量署去改建嗰啲。早几年因为呢啲情形土瓜湾冧楼死咗人，大家都知道可能已经遗忘，但係有冇人敢讲如果再持续落去会唔会仲有呢啲事发生呢？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啲旧唐楼或者係啲楼宇 佢哋好多單位都已經改建。咁佢哋改建嘅時候，嗰啲力可唔可以啲實力牆或者係負力牆，係咪可以承托到呢啲咁嘅重量改建咗之後嘅結構架構呢？仲有一樣嘢，消防大家都知係咪有危險啊？其實係咪試過火燭？有㗎，大家知嘅。咁嗰啲水標電標並唔係認可嘅機構安裝嘅，係咪涉及漏電啊，或者係唔準則？但其實大家心裏有數啦。我有陣時嗰啲嘢，我唔可以講定肯定唔係，但係大家心裏有數，好多嘢大家都知道。 系啦，嗱，大家都知好多问题啦，你都期望呢个研究，即系呢个工作小组会即系希望可以解决晒，系嘛？ 其实都系一个期望啫，因为其实你话其实如果在场有记者都觉得系有少少火药味，咁我如果以一个第三者睇，好似有少少针对性嘅，系有，但系你要我哋要明白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因为过往啲所谓报告，即系好开心、好期望，以为有转机，以为有人真系帮你讲句公道话的时候，原来结果大家都系好失望，唔系好失望，系极度失望，直头觉得系浪费时间，就好简单攞最近嗰个屋宇嗰、那个地政嗰、那个条例，就系嗰个咨询。都未曾正式公布，因为当时我哋成日同讲嘅时候，佢哋话未公布噶，未决定噶，我哋个报告书都未交，但系已经落实明日大屿啦。 哦，你讲， 哦，我哋 讲啲，阿梁女士啊，你不如你自己住咗劏房几耐啊？而家系咩情况？ 住咗好耐噶啦，咁就搬就搬过几次噶啦，咁都系因为啲环境唔好啦，因为你知劏房成日漏水。漏粒落，咁琴日其實我就想提議一樣嘢，就係話好似我哋買包餅、買包飲品都有商業標籤，有個品質檢定啊。點解劏完啲房出嚟，我哋完全冇保障？入到去睇好似冇嘢，掂住一搬就去之後咧，好多嘢原來就係灰水粒啊、漏水啊，樣樣好多問題出現。咁你叫維修點維修啊？個屋嗰啲業主。有啲根本就唔睬你，就算肯做嗰啲咁细嘅单位，佢要维修，你估佢入唔入到去维修啊？ 梁女士啊，咁嗱，譬如你叫啲业主，佢私人业主啦，即系讲真，佢唔赚尽，你已经叫佢良心业主噶啦。咁如果你要佢做多好多嘢，合晒标准嘅，咁啊，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但系你个人对，譬如过渡房屋有冇任何期望呢？即系咪对你嚟讲系咪一个选择嚟嘅咧？ 嗱，过渡房屋我冇住过，我亦都冇兴趣去睇，因为呢啲所谓过渡只系一两年。其实我都讲紧，我哋唔系好想成日搬嚟搬去，因为啲搬迁费好贵嘅。同埋我冇真系嗱，我唔敢讲乜嘢。过渡房屋我冇睇过，我唔知道好定唔好。但系我哋希望嘅真系有一个。安居，你唔安居，你点落业？你唔落业，你嘅生活点平衡？点收？ 有冇申请公屋啊，梁女士？ 有排啦，排啦，全世界都喺度排。就算下张，即系好似饮茶咁，就算下张台到你，你嘅 number 已经到，又如何？根本冇得出，你咪得个等字咯。 咁琴日嘅呢个即系个公众论坛啦，咁都有唔少。人是关心啊那个小组的组成啦，为什么有业主的代表呢？劏房业主的代表，你自己怎么看 啊？我当时有问这一件事，虽然梁主席他说只是一票很少数的，但是都有区议员说啦，喂，一票可以定生死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投什么票，可能要通过做怎样做法。我即时我已经有写，即刻自己找张纸写举报。一票是少数，点解冇租户？你既然都系一票，咁你咪俾翻一个去咯。嗱，再唔系 OK。嗱，如果你话你要攞业主嘅意见，好，你开得咨询会问我哋租户，点解你可以都开咨询会问业主噶？点解要摆个落去咧？好 OK， 你摆个落去唔紧要，你俾意见嘛。但系佢有投票权噃，咁我哋嘅投票权喺边度啊？ 嗱，里边咧个小组成员都有个公屋联会总干事喺度嘅，你觉唔得？即系觉唔觉得佢可以代表到劏房吓？劏房 公屋系公屋嘅代表，我哋而家系劏房，佢而家讨论紧嘅劏房，而且佢哋嘅所谓讨论啊，投票，佢有公开俾我哋睇住咩？ 嗯。 我点知道你投票咩啊？到时候都系掟个报告出嚟，就算掟个报告出嚟，点好都好。一个政府佢话唔实个唔通过，亦都系冇意思嘅。所以等完又等，我都明白系需要时间，但系过往嘅经验系令到我哋期望就系失望咯。 但系梁女士想问一个问题咧，即系假设即系政府，好听你讲啦，我都嘗試去找一個能夠代表租戶的意見的，或者是反映到租戶意見的一個個人啦，咁樣你覺得易唔易揾噶？ 嗱，要揾代表，好多人都很想入去。你只係俾一個啫，咁多人是但揾一個入去，我覺得唔難。佢肯就得噶啦。 係。明白。 如果就算佢而家唔加，我哋都講唔緊要。佢俾意見，佢喺入面做嘢唔緊要，但係投票佢應該係冇投票權，即係佢會有發言權，但係佢唔應該有投票權。 好， 好， 咁我覺得好公平啦、 啊。嗯，好，明白。 唔該曬， 多謝梁女士嘅意見。 但我想即係做一樣，我未講曬一樣嘢，就係、是、我講，如果佢哋講到劏房，變成合法化，可以去公開嘅時候，我希望嗰個質素係有保證、有安全。佢哋可唔可以有一個認可嘅機構？當然呢個係公正嘅機構。譬如我裝修完一層樓，幾多個單位，我俾佢哋 check 個啊合格啦，先至攞嚟租。又或者我當時喺個會議都講，佢係有邊度漏水嘅，因為啲舊樓宇係冇辦法整㗎啦。你白紙黑字講清楚，我哋有錢嘅租好啲，冇錢嘅我住低啲。但係起碼我哋會知啊。大家問題，我哋個租金係貴嘅，但係入到去先至知道，原來呢樣唔掂，嗰樣唔掂，根本好似危樓咁住。我覺得根本係一種行騙欺騙咯。但係我哋可以討即係都唔知去邊度可以追討呢一樣嘢。 明白，咁啊，希望以後有改變啦，係啦。好多谢梁女士嘅意见啦，劏房租户咁听到梁女士所讲嘅就系，即系其实成个小组佢要研究嘅嘢，除咗话租务管制之外咧，当你即系认可佢嘅存在之后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喂好多嘢要规范化嘅，其实真系牵涉好多范畴嘅问题。 其实讲真咧，认可佢存在本身都已经系一个系，起码喺我个人嚟讲系专业上边或者政治上边咧。都已經有好多挑戰啦，即係你因為喺政府嘅文件裏面咧，尤其是同統計學嘅角度嚟講咧，就冇所謂劏房呢樣嘢，有不適切居所。 係 如果我哋將不適切居所合法化咧，本身嚟講，其實都即係我個人嚟講好。好难去即系感情上好难接受， 同埋即系喺观感上、形象上都要有排解释添啊。 系啊，咁同埋亦都即系讲真，我哋以往嘅唔同嘅一啲嘅调查，其实亦都接触过咧，就系不少租户自己本身咧去反映，即、就、系、是、你叫佢真系站出嚟。去投訴啊，成嘅時候咧有記錄嘅，佢哋都會擔心會失去佢嘅居所。咁呢個即係講唔好聽，唔係講好聽啲，你話係叫一個市場自然嘅運作咧。講唔好聽啲就係你個弱勢社群面對嗰種情況底下，佢係無語問蒼天。咁係咪可以即係反為有啲渠道令到佢哋比較安心啲去反映個狀況咧？咁即係中間我嘅有啲過渡性嘅手段，可能都真係要睇深啲咯。 我係方健儀， 我係沈達源。唔經唔覺，我哋主持嘅精靈一點電視版已經喺港台電視31播咗三年幾。 睇開電視嘅你要留意啦！今年12月1日开始，香港就会全面数码电视广播。 即是说，如果你看开模拟电视，到时就会看不到的了。 怎知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 最简单直接，就是在看港台电视的时候，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见到个很小的字母 A 呢？如果有， 就系啦。 咁最快啲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唔识点做嘅话，就要问一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生活新常态，世界新模式，已经不知不觉进入我哋嘅生命之中。那些年，张伟基亦都从幻变之中，更配合你嘅听觉享受同埋生活节奏。希望喺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用那些年嘅互动分享，走进更美好嘅明天。 那些年，张伟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琴日喺劏房小組嘅租管小組嘅呢個公眾論壇上面咧，其中有啲劏房住户就質疑啦，點解呢個小組裏邊咧有個業主會會長嘅咧？咁嗱，業主會會長就係佘慶雲啦。咁佢喺電話裏邊嘅，佘慶雲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剛才你都聽到有啲劏房租户就話點解有個業主會有個劏房嘅代表喺度啦，經營劏房嘅代表喺度啦，當係啦。咁啊，點解又冇一啲即係劏房嘅住户喺度咧？你點睇呢個講法啊？ 嗱，第一副局長問我意見，即係想邀請我入呢個小組嘅時候咧，咁我佢都唔知道我有劏房嘅。 哦。 佢真係想喺，即係話佢。 所以你申報咗，係啦。 喂，我之後申報利益，我入咗去裏面，我申報咗利益。我話我都有劏房，我仲邀請嗰啲劏房小組嘅所有成員去參觀我管理嘅啲劏房添。 係， 即係呢啲係，即係佢覺得有另一種特色，因為我係包水電嘅。 嗯。 因為而家佢哋最中意嘈嘅，我三年前已經做緊一啲嘢㗎啦。即係我哋一個租金包曬水電啊，包曬剩喺度。OK， 嗰啲唔提啦。咁究竟即係？由到开会到而家，第一我只系一个义工，咁你话有冇利益冲突？我到而家都未投过票，因为大家冇票可投啊。因为成个小组到现在系只不过系收集更多嘅资讯、更多嘅意见，而劏房嘅定义喺边度咧，仲大家要研究之中。板间房算唔算劏房咧？啊，工厦算唔算劏房咧？所有都系大家系研究讨论之中喺度。 系， 我哋只不过。我將我喺做喺業主會，我哋見慣啲業主淒涼嘅部分，同我哋分享，甚至我喺嗰個論壇好任何地方，我都明都明槍表明啦。我哋話俾你聽，唔係淨係租客淒涼，業主都有淒涼嘅一面啊。我哋點能夠揾個平衡點啊？持份者唔係淨係租客噶嘛，業主都係另一個持份者嚟噶嘛。 但係醒華，我想請教翻一樣嘢先，即係因為。頭先都你都提到咧，即係冇票可投。我想了解翻，即係其實這個研究小組本身喺乜嘢情況底下，根據你嘅規程係需要投票嘅。 唔係，佢而家都未有話俾我聽需要投咩票，或者嗱搞清楚，我哋唔係通過，我哋並非通過去，到現在冇啊，未有呢個任何資訊啊！通過係咪要訂立租金管制或者即係劏房管制？冇講到呢啲嘢。我哋而家首先要揾清楚所有嘢先。首先我第一個我要贊同嘅就係話喺裏面我係舉手舉去贊同，要訂立一個標準租約。首先要搞清楚業主嘅定義。而家佢出面嘈緊嘅地方就話業主無良咁樣，佢用即係唔好意思，我覺得玩緊鬥地主嘅啫。但是那些是不是真正業主定是二房東啊定是地產公司的代表呢，即是在度做緊一些嘢呢，我哋全部都不得而知喺度嚟。咁但係一面倒就話業主係無良嘅，咁我哋覺得係好大問號喺度。好啦，你話好啦，講到我自己嘅身份啦。呢、這個咁嘅兼職，唔好話兼職啊 ,sorry, 我用錯字眼㗎嘛。呢個義工嚟，我又冇人工，又冇成，又冇權，又冇勢，咁我唔做有乜所謂啫？真係冇問題㗎喎、哦。如果令到小組尷尬嘅，我即刻公然辭職嘅又如何啫？只不過我想將我嘅喺物業裏面我哋見慣啲常識，同翻呢一班小組成員大家分享，即係佢哋而家好多嗰啲公開團體喺度嘈啊，又話冇租約冇離任，佢哋可能我唔知道佢識唔識嘢啦。冇利润可以告租客噶，业主系永世不能收楼啊！冇租约冇利润系永世不能收楼噶，系对租客有利，对业主不利噶。我唔知佢哋明唔明噶。 所以佢哋嘈嗰啲嘢係完全有解決方案㗎，水電嗰啲嗱，我都做緊啦。包水電咁 係咯，不如講下你而家就包水電啦。之前有啲業主都話咧，即係點解要唔包水電就係因為驚啲租客就亂用啊嘛，用好多咁你食曬嘅喎。 係啊，我食曬㗎。不過嗱，我同佢哋約翻三張，嗱我全部有分標嘅。不過有一樣嘢，你過分用得緊要咧就係嘅。咁約滿我咪請你走咯。係自由嘅地方就係我可以請你走啊嘛。你要規管咁緊要嘅。我自己私人名義下，我唔係小組下，我唔同小組嗰度咧。我講明我私人名義。如果你政府一定要誰大誰惡誰正確，玩緊一啲遊戲，一定話啊要而家即係林鄭中意做乜就做乜嘅啦。咁佢一定要監管，你咪監管咯。不過我自己管理嘅劏房，或者我自己行嘅劏，我會全部拆曬佢，我唔要啊。唔玩啊！呢啲遊戲冇得好玩嘅。 嗱我諗嗱，剛才啲劏房住户一位劏房住户啦，咁佢嘅講法就係、是：既然你喺裏邊啦，點解唔應？點解業主又唔係？點解租客又冇個代表喺裏邊咧？咁呢個即係佢哋會覺得唔係幾開心。 我可以答你一樣嘢。副局長冇講到出嚟，佢有難言之隱。咁但係有時候我都同佢傾，喂，點解係咁冇啊？咁佢話公屋聯會都有啊，公屋聯會有代表啊，佢哋都係好贊同要規管，即係要立法劏管啦、啊，或者個方面啦、啊、咁樣。咁佢話，因為出面嘅個個都話自認係老大哥，個個都話自認為呢啲劏房户爭取權益，你叫佢揾邊個啊？即係佢都有佢嘅難處嘅、啊，但係業主即係唔好意思，我哋香港業主佢都係一個。我哋又唔系政党，又唔系论政团体，我哋全部用私人时间去做嘢，即系一个小业主嘅团体嚟嘅啫。咁多年，佢哋只不过做我哋应该做嘅嘢，帮紧啲业主发声或者个方便。 但系石兴华翻嚟咧就嗱，我谂政治上边揾有代表性嘅 系，我唔可以代表即系局长。 当然系吓，即系我只系问翻你个人取态，因为即系政治上边揾到具代表性嘅人物，从来都唔系易事。但系喺你嘅角度嚟讲，就系如果真系政府去揾一啲租客嘅所謂代表有代表性嘅人加入去，你個人係態度取態點啊？係嘛？ 我冇反對嘅喎、喂，我成日想講平衡啊，唔好淨係聽一面支持，唔好淨係聽曬租客一面啫。而家你有冇留意一樣嘢？我哋成日都最喜歡嘅，點解淨係一面倒嘅聲音啊？甚至而家區議會開咗好，我知道好多區議會開會啊，從來區議會開會。讲紧劏房问题，冇邀请个业主嘅，即系个另一个持份者去佢哋解话或者个方面，佢哋冇平衡声音嘅，一面倒就话净系业主无良。 咁你觉得而家个小组里边有冇平衡声音咧？因为嗱，你嘅声音喺度 啦。你知唔知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系咩事噶？好啦，调翻转头先讲啦。咁公屋联会佢话公屋联会，我都唔知点解咧，要委任咗佢啦。呢啲系政府个委任喺度嚟咯。但系佢哋嘅公屋联会个主席，甚至而家佢个总干事都系做埋小组成员，都系好明刀明枪话明，一定要租管噶、哦。 明白，即系平衡嘅声音。 居马噶、哦，即系我啊摆到明居马，我啊反对租管嘅。我入去已经讲到明反对噶啦，因为我知道发生咩事啊嘛，佢哋唔明啊嘛。我只系讲一句好简单说话，租管一确立，害死嗰个唔系小业主，害死嗰系所有租客。 好，唔该晒石兴云，唔该晒，多谢你，香港业主会会长。 系咁嗱，即系我从石兴云头先讲嘅说话啦，佢起码个代表咗自己作为一个业主嘅睇法咧，就系、是、呢个亦都系即系以往亦研究租管嘅人都成日点出一个即系可以讲危机啦， 系啦，即系一管制嘅时候，供应更加少， 系啦，咁或者你越管得多，起码嗰个即系租金就上扬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就要根治个问题，可能都唔系喺个租环绕个劏房本身嘅一啲嘅条件去谂啦，而系即系成个房策嘅大局啦。 同埋咁讲法就系、是、都系工作小组做完研究，跟住冇声气噶咯，睇嚟就系咁噶咯。 无论系点都好啦，我成日即系我又好支持研究嘅，但系即系希望就唔好话研究咗之后就摆埋咗佢。 好，唔该晒林小老，拜拜。